念虑非和合也。这个一段是破非和合，经文是承上一段佛为我难或合合这一个错误的念头而来的。我难的意思，这个外面窗户给它关一下，奇怪这个声音啊。那么这是窝囊呢，也是代表我们初学的同学，以为菩提心呢，无从因缘合合而得，于是又转了一个念头，是不是他是立缘独立的呢？别有一个体现呢？啊，所以我难才有这么一问啊，特别是经文里头如我思维啊，那么说了这些话，对，去说他怀疑是不是不合合呢？所谓不合合，那当然就有一个独立的这个性体。国真不与万法合合，那么应该不会让凡夫产生一个生死的错觉。世真所以要破，这是显示生迷与不生迷原是不二相，所谓是非疑非义呀，显示这个道理啊。那么这个是真理。妙觉云是说的根中之性啊，这个里面的名词它指的是什么，我们一定要把它记清楚。尘缘呢是境界啊，尘缘是境界，境是相本，心是指的业识，念虑是指的分别四识，就是我们常讲的见闻。那么这个再从比喻上说啊，譬如一个人听说真乐不是第二乐，于是他就会怀疑了，哎，那第二乐之外呀，一定又有个真乐了，这一种疑情仿佛如是，这是说明 我南疫情的来源啊，以及这个疫情的性质啊，我们首先要明了。下面呢，这佛就为他破除这个错误的观念，这佛言：如今又言，绝非活佛，无佛问汝。寺庙见经，非活佛者，为非明佛，为非暗佛，为非通佛，为非色佛。那么世尊的答复话，而如今又也，这又错了啊，又怀疑啊。这个又字在此地，可见的前面所说的一番开示，我那没悟啊，悟了以后就不会再有问题了啊。既然提出疑问呢，前面就是没悟啊。两处啊，两个东西，要是离开了，那么我们叫它不好。可是诸位要记住，佛在前面呢说得非常好，这个所谓是静啊，与缘呢，缘是菩提妙经明体呀。那么可见的佛受过是一不是二啊，是二才能说不合，或者才能说合，合也是二啊，才能合，不合也是二啊，二相合了这叫合，这个二无啊离开了这叫不合。这个事情本来是一不是二嘛，所以说合合是错的，说不合合还是错的。那么这是说从真相上说，我凡夫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妄念呢？说个实在话，就是真相不明啊。那么这个诸位到研究为实啊，在为实里多用一点功夫，就会晓得这个事实的真相啊。就是为实里面讲八个实所缘的境，阿赖耶所缘的性境啊，阿赖耶所缘的性境啊，是自己缘自己啊，见分是自己变现的，相分还是自己变现的，自己缘自己，所以这个性境啊是不待知的啊，是真正的性境，不待知啊。前五十所缘的性境啊，就差一层了啊。前五十也是缘的性境，就不一样了。从第八十上面去看，一切万法是一不是二啊。所以佛才说缘是菩提妙境明体呀、啊，不是两无啊。说活活都错了，都这个名词都加不上，何况还说还有什么不活活呢？这个是事实真相 佛法里面叫我们修，叫我们正，修的是什么呢？修的是去一切妄执啊，去一切妄想之中。真的什么呢？就是真的这个真相，事实的真相，就真这个。这个真相在华严里面就叫做一真法界，在净土里面就叫做常寂光净土。千经万论，无量法门，无非就是修正这一桩事。所以佛在这个地方是又言，这个又就有责备的意思在啊。开示那么多还不能体会啊，还在这个地方啊起妄想啊。那么下面呢，这就是问他的话了，是此妙见经你要是以为他是非活活的，他跟哪一个不活活？非活活就是不活活吗？他跟哪个不活活？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我们首先呢要想想，我难之所以，他疑的是什么？疑的是真不能容妄啊。为什么呢？真妄是二啊，是真就不是妄，是妄就不是真。这种见解原来是凡夫的情见，啊，没有晓得事实的真相，啊，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？真与妄是一，不是二。那既然是一，为什么又叫真又叫妄呢？啊，注意一下，它理是一，事是一。你这个对于事理一切都明了通达了，就叫做真；事理不通达，就叫做妄。可见的真与妄啊，不过是迷雾而已。悟了就叫真啊，迷了就叫妄啊，就这么一回事情而已啊。佛与大菩萨是悟了的人，凡夫是迷了的人。那个事理没有改变，所以说真妄不二啊，迷雾有别。啊，那个果然悟了以后，再跟诸位说吧，迷雾也不二。可见的法法皆如啊，这样的真相说的最简单最扼要的确实是无过于贪心。今天有一个同学来问我，啊，他说如果我们要在国外去弘法，啊，因为现在大家都感觉到，啊，都能够体认到，现在整个世界的 人啊在精神生活上都非常的苦闷啊，那些所谓是物质文明先进的国家，他们在物质的享受上可以说是相当的充实，但是精神生活很苦闷。而精神生活最丰富的实在是无过于佛法，但是佛法的经典浩如烟海呀、那么我们要怎样啊给他精神粮食，使他这个心理呀、能够过得很正常很愉快，天下的太平啊，精神不正常，生活不愉快，就有麻烦了。这个关系相当之大啊。那么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我对这个有一点意见。现在是个思想大混乱的时代。如果你这个救这个病呢，是越简单越好啊，正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谓是单方治大病啊，不能复杂，他已经这个复杂的受不了了，你还要给些复杂的东西，那他更受不了啊。所以对于这些复杂的无量无边的妄想啊，那只有单刀直入，用最简单的方法啊，就是一部分量少的经典啊，一部就可以对治啊。从中国文化上来说，一部四书就够了，不要再多了，可以治天下人的心病。在佛法里面讲呢，我觉得分量少，教义非常圆满，那无过于禅经。禅经只有20000字啊，是楞严经的1/3啊，可是教义非常的圆满。这是讲的时候到国外去弘扬中国文化，就以这两样东西做重点啊，不要搞得太杂，也不要搞得太多，就能够救今天这个世界上人的心病啊，就能把他心病治好。讲的太多了，搞得这个五花八门，不但是救不了人，反而又添了麻烦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啊。诸位啊，可以从我们中国历史上啊去观察，你就能够得到一个结论。无论在事发的佛法里面，你看看我们中国历代古人，他之所以能够成就的都是一门。你看到有哪一个人的时候是样样东西都学习的，你就在中国历史上25史你去查查看，你看你能不能找到，都是学一样东西，一样东西学通了，就是一切都通达了，都是一门深入的啊。我们现在的人偏偏不相信，叫样样都学，我这样样都通，结果样样都学是样样不通啊。从前人学一样，这一样通了，和一切都通了，而无所不通啊。我们现在是样样都学，是样样不通。 所以故人心专啊，没有妄念啊，起心动念就是一桩事情。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我自己对这段事情也有一点经验啊，我在没有学佛之前啊，常做梦嘛，那个梦啊，哎，不稳定啊，好像譬如说我给这个人讲话，明明是这个人，怎么讲了两句话这个人变了，不是这个人了，非常之乱。这个就证明什么？思想之乱呐、啊！啊，精神意志散漫，不能集中。啊，所以这个突然的变化太大太大了。学了佛之后啊，哎，渐渐的、啊、那个做梦啊就不乱了，啊，就像我们办事一样，哎，有始有终，啊，没有错乱过，啊，在做梦的时间是也越来越少了，时间也越来越短了，啊，这是我们从这个做梦这桩事情啊来看。我们这个意志就散漫与集中，这个也能考验自己啊。啊，那么凡是那个梦做的多，梦做的很乱，啊，梦里面有许多很恶的境界，都是我们自己这个意志不集中。啊，意志要集中的话，不会，不会，就是纵然做梦，也是吉祥的，不会有噩梦，啊，不会很乱。啊，那么可见的这一桩事情，与我们对于。自理的认识以及我们用功方法得当与否有密切的关系。可是在近代我们受西洋文化的冲击力量太大了，什么都是外国的，样样都学外国，啊，连学佛也得采取外国什么科学的方法，这是糟糕了。啊，你说别的东西他学外国的方法还情有可原呢，那个佛法外国人没有，啊，外国人没有，我们拿西洋的什么科学的方法来学佛法，这也不是糟了糕吗？绝大的错误啊！啊，外国人学的东西杂也乱，啊，科目非常之多，啊，不像中国人那么专呐。啊，那么有些人说了，现在这个社会复杂了，样样都要学，样样都知道，不知道就行不通啊！啊，说起来好像是蛮有道理。其实你仔细想一想，样样不通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很快乐啊，还是活得很自在啊，这样样都通了，还是许多的烦恼，许多的麻烦， 这样看起来，这样样通还不如样样不通的好吧？啊，何况诸位要是真真学一样，那一样真真通达了，门门都通达了。啊，所以中国的学问是讲究心学，啊，学心的宁静。求心性的智慧，这是东西方做学问根本不同的所在。那么佛法尤其讲究这个，佛是叫我们要真正明了通达，真妄不烦恼即菩提啊，生死即涅槃啊。要是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了，诸位想想，哪有这样的议论呢？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真妄是二，烦恼菩提是二，生死涅槃是二，所以才有这些妄想啊，才有这些虚妄的分别啊。我们再看第一下经文，下面经文不难懂，若非明和，这见于明必有边判啊。如果固然是有和有合的话啊，有和，要不和呢，一定有个边际啊。因为我们这个和的意思，所谓是体相达如啊，水乳交融啊，它合在一起啊。前面讲过，如果这两个物不相如，那就不合啊。就说水里面看着有油，它两个不会合啊。看在一起，这个水跟油界限清清楚楚，它有个界限啊。那么佛就举这个例子来说。啊，如果我们的见经跟名相要不合的话，好，我们见经现那个名相啊，当中有个界限，那不合吗？啊，那我们试验试验，我们见一些相，这个见经与物相当中有没有界限？啊，底下就说了，如且地观。何处是明，何处是见，再见再明，自何为判呢？这个边界限在哪里呢？这是叫我们自己去审查审查啊，自己去观察观察。我呢，若明记中别无见得，则不相及，自不知其名相所在，判云何成呢？前面这个两句是说，假若你要讲明边呢，必定没有见，这是讲不合啊。那么这样啊，明与见呢，各有各的界限，这样就彼此不相道啊。 名相不能到见的这一边，见是见也不能达到名相的那一边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见中没有名相，名相里头也没有见境，应该是这样情形啊。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应当能够觉察到这个边界的所在。啊，可是我们在仔细观察当中，就是明记之中，它有见的，见里面也有名相啊。这个里头事实上并没有界限。换句话说，见相跟这个见境跟名相啊是成一片的。这个是事实的真相。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要觉悟真实的事理，彼岸于通，即诸群色亦复如是。这个就是略说啊，不必再向前面详细的来讲了。四项举一条就够了，一条明白了，其余三条啊，通是这个信息，亦复如是。啊，这是破非如。下面再破非合。又妙见经，非合合者，啊，注重在底下一个合字。为非明合，为非暗合，为非通合，为非色合。合是水乳交融，合是涵盖相合。啊，那么这个意思是，见性要不与明合，那不合就离开了。如果说是一相啊，见经与名相不相遇，两个都遇不到，这个才是非合啊。若非名合，则见与名性相乖绝，如耳与名了不相除啊。这个乖绝是相违背，是相背的。这个意思是说，如果见性要不与名合，那么见与名就是这个见与名呢，它两个就相对了。底下是个举个比喻，如耳与名，我们晓得眼与名的关系很密切，眼是能见，名相是所见。耳与名不相干吧，啊，他两个没关系了。耳不能听到名，也不能听到暗，啊，耳只能够听音声的动静啊，音声之有无啊，他对于名暗不相关了。这才叫不合啊，叫非合。那果然要是这样的话，见且复知名相所在，云何甄别合非合理呢？ 这个铺得好啊。如果他两个相对，两个不相关，那么你这个见性根本就不知道明啊，明在哪里你也不晓得吧。你说惑已经是错了，何况说个非惑呢？惑与不惑都错了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记住，前面阿难尊者曾经说，亦不能于万象前破除精进，立一切物别有自信呐、啊。那么这个文呢，是大略相似。既然说非合合了，自见经之境而言，境就不杂了。又云非不合合，单自见经之妙而言，妙故无不在呀、啊，所以佛在此地呀、啊，这一番的开示，每一个字都有很妙的作用。古德说：“痛达无声者，为尘世心缘，心是尘因，因缘和合，幻象才生。又从缘生，缘生就必定无自信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尘不能自也，一定要依靠心，心也不自心，必定要靠缘，由于因缘相待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个是不能说是一定属于哪一边的啊，它是相对而立的。本经佛也举这个例子啊，讲这个根尘十三呢、啊，又如焦炉啊，彼此互为因缘，才产生这个幻象。所以给我们讲，缘生无心。这个性就是性体，缘生没有自体，缘生即空啊。大论里面所讲的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啊，缘生即是空啊。再给诸位说得明白一点，缘生就是无生。那个无生法人是怎么回事情啊？确实懂得这个道理了啊！你比如说我们这本书啊，我也举这个例子给诸位说，这个书缘生的啊，它是100多张纸啊，给它用线穿起来啊，这叫一本书，书生了。实际上哪有个书啊？你把线拆开之后，还是100多张纸啊！啊，穿起来啊，你就哎呀，这是书啊，拆开了，哎，这纸，众生就这么迷惑颠倒啊！啊，他不晓得这个生即无生，无生即生，所以通达之后呢， 生于无生这个念头都没有了。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有执着，执着一张一张，这是纸，这个不是书，看进去了，这是书，这不是纸，执着的妄执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给它装进去了，书并没有生啊，拆开来书也没有灭啊，不生不灭啊，而是我们对于这个境界相上发生了错觉。这一本书的相是如此，云生啊，云生在这个里面看出无生的道理，然后你再看看一切万法无不如是。你才真正能够其如真正通达一切法原来无生啊。你说一切法无生，佛点头，确实是无生。你说一切法有生，凡夫众生点头，一切法有生，佛是个摇头，一切法本来不生嘛，怎么会有生呢？啊，各位能入这个境界呢，这个生死的恐怖就没有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晓得不生不死啊，现在就不生不死啊。可见的不生不死是事实的真相。啊，你说你成佛了，成菩萨了，不过是见到这个真相而已啊。没有成佛成菩萨是不了解这个真相，把这个真相啊看走了眼，看成了妄想，是这么一回事啊。所以在这个不在这个妄念里面，事实真相当中啊，自己生活在妄想之中，生活在妄念之中，这个是苦恼无边呐！啊，那个妄想就是苦海呀！啊，妄想没有了，苦海就渡过去了。一切大乘经论，同时发明这个道理。啊，不但是大乘佛法发明这个道理，我们中国儒家道家也讲这些大道理。不过的时候儒家道家了说的精简，没那么详细。上根立志的人有时候有，他以读到的时候能通达，中下程度啊就不能解究竟的意趣了。佛法的好处是不厌其烦细细给我们来剖析这个道理，使中下根性的人也渐渐能够明了，能够达到恍然大悟啊，能达这个境界，这个是不相同的所在。所以诸位要记住，并不是说离开原生以后还有一个无生。我们现在那个是无生法人不能证得，原因在哪里呢？无生法人大概是离开这个宗旨，另外再有个无生法人，不晓得现前就是啊。我们要证一个不生不灭，大概是这个身体之外啊，这个生灭之外还有个不生不灭，哪里晓得不生不灭就在本身上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就在我们环境里面，不晓得这个事情 我这样给诸位说，也可以说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但是诸位听起来恐怕还是免不了疑惑啊。啊，为什么你会疑惑呢？那我们拿六祖大师几句话来看，来想想你就明了了。啊，动静你有心，你不是无心啊，所以你见不到事实的真相。啊，凡圣之情没忘啊，能所又在啊，所以性相就不能如如了。那道理就是如此啊。啊，果然能够做到动静无心，凡圣情忘，能所双眠，就证得性相如如。